马蹄声落 Oh yeah Oh yeah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轻飘着马踏雪飘扬 Oh yeahOh yeah， 谁在呼唤情深一场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，东边牧马西边放羊，耶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，在日月苍苍后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， 我想将我的灵魂早已脱掉，马蹄升起马蹄声落 Oh yeah Oh yeah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马白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，颤动了想象，那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满头心悠扬，满篮球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缕月亮一样一幕暗淡无光， 我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声落 Oh yeah Oh yeah， 瞬间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上啊，白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， 我等待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马蹄声落 Oh yeah Oh yeah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上啊，白雪飘扬 Oh yeah Oh yeah，我想象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满身生气满身生落 Oh yeah Oh yeah， 青悠悠的那个里边，绿悠悠的那个山，

想过的最壮观，冰封大地的时候，你正遇着上今天，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已带给人间，啊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琳琳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白云是神域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向往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那长长的回声哟，也是我的情话梦，我的伞下那长长的回声。是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激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郁钧剑演唱的《离江边的姑娘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。 漓江流水清幽静，弯弯曲曲长又长，长又长。姑娘西在江边，错把那个竹篮啊当衣裳，丢下江。哎，江面来了个大鱼郎，划着竹撒下网，一个又一个唱出口啊，好比弹头浪花响。大鱼郎啊，少年只想，可只想，棒槌打在没手上，只怪那个棒槌呀，不怪郎，不怪郎，不怪郎，会村庄一步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